哇，翻嚟啦，第三次翻， 我中意第一次， 唔使惊， 感觉咧唔系好似变翻出嚟咁样咧。 系啊，喂，嗱，你又话唔啲人唔记得你，好多人记得你， 系、哦，多谢晒。仲认得我噶，真系， 梗系认得啦，系咪先？你都冇乜点变， 我食防腐剂， 咪又冇，咪又冇去过韩国， 冇啊， 好， 冇钱去啊。 第三节哇，其实净系呢个场你都倾讲一晚，好似 我都未讲话呢嗰度啲人， 嗱嗱嗱，准备准备，你头先讲嗰个咩啊？ 咩啊？ 嗱，你讲啲 remote 收起晒之后就啲友仲离谱嘛？嗰、那个阿姐做做下就冇做啦， 唔做啦，跟住冇啊！好快收尾就系、是、见过几次啲老细揾师傅翻嚟、嗯，我哋收工就 唔系、啊。你头先接尾嗰度你见到啲咩啊？ 见到啲咩啊？ 唔系你嗰、那个、那个 哦，话唔系网嗰度上，唔系网嗰度啲人讲话见到有飞头，喺女厕喺女厕。飞头即系话咁有四格嘅，咁啊厕所不嬲。嗰时我唔知道，可能夏天觉得厕所系好凉啊，嗰种凉法咧。 佢唔系凉，嗰啲叫汗。 但系喂，当你做到身水身汗滚嗰时入去，你会唔会觉得系好舒服咯？ 系啊，嗰啲系汗。 同埋咧，唔知道啊，可能可能好多厕所都系咁样咯。 吓， 但我又觉得。有啲厕所多数都会见到底噶嘛，即系通噶嘛，系唔会石屎。 即系嗱，个厕所应该系上高系中间板系有几只脚啊，通到个隔。 系啦系啦， 要通风啊。 系啦系啦，但系嗰度 唔系啲臭混住都出唔到嚟噶嘛。 但系冇喎，嗰度咧系得道门，嗰度咯，全部咧侧边系 密嘅。 系啊， 吓， 跟住话网啊。网喂，可能嗰个女仔真系可能会见到咯，系真系可能飞头，但系嗰时候我嗰时未接触到呢样咧，就望咁有一格一入门口有一格有道门咧，俾阿姐摆厕 地拖啊，地拖啲杂 地拖啊嗰啲咁样咧，咁样厕纸搭高咗，可能佢丢一丢见个地拖个头，以为系飞头啩，你明唔明啊？但系可能亦都可能系真系佢真系会见到，因为 地拖头同飞头系两样嘢嚟嘅， 因为佢见，因为男厕都成日都系咁噶，成日男厕话有啲客出嚟同啲伙计讲啦，哇，就喂你入翻入去睇下，男厕唔知得两格噶咋，你知多数有尿兜噶啫嘛，系喂你搵人入去睇下，喂有格锁门好耐噶，即系惊嗰个人里面有事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咁你唔锁门，根本。阿姐又洗埋男厕噶啦，你明唔明啊？跟住个客就话喂，佢系啲伙计搵人入去睇下，喂因为佢之前去嗰时咧系见到个男仔入去噶， 系即系有人入到 系啦。咁你锁先有人锁噶嘛？跟住咧就再，再去嗰时咧，佢可能唔知急大定咩啦，你明唔明啊？即系总之两搞人啦，即系佢都觉得好奇怪，系有啲人系太多人会感应到呢啲嘢，因为。原来真系男女厕系最多咯， 系啊，胃啊嘛， 系啊，即系佢话喂，你搵人 睇啊， 搵人睇下，真系好耐冇人出嚟， 入咗嚟好耐都冇， 系啊，跟住哇，直头嗰啲男侍应啊，即系嗰啲男仔咧，喂担凳啊，喂，你搵人担张凳， 擒上去， 擒上去睇落去咯，你明唔明啊？喂，你系咁样噶嘛？跟住后来喂，但系嗰个请翻嚟，个都唔够五尺三寸嗰啲咁样咧，跟住终于真系话要搵咯，搵人擒。擒上去望落去咯，冇喎，系冇人的。 即系个门啊锁咗， 门就锁咗啊。 擒上望系冇人嘅， 系啊。 但之前你又见到有个人行 咁，系啊。最惨佢嗰啲锁，喂，有啲嗱，以前有啲锁，我哋一毫子系可以留得开嘅， 系 嗰啲嗰啲 由红变绿， 系、啊、 由绿变红， 系啊。嗰啲用一毫子搵啲手指甲都开到噶嘛。 吓、 啊，如果你话系嗰啲锁，我都心谂可能有人玩嘢、你明可以？我特登霸住呢个厕所，我总之我入嚟咧就。自己开佢、但系唔系喎， 嗰啲落摔嘅， 系啊， 喺里边落摔嘅， 一系、就系知道，就算系呢种咧，一系惊啲人咧，你明唔明啊？咁你开咗咁样，里面人哇，你明唔明？咁你开门系咪先？ 系 里面有摔嘅，全部系有摔噶、所以你又要揾个人，唔好话爆门啦，你都喂拱人落去，落翻去你开翻个厕所， 擒入去开翻， 系啊， 系 你明唔明啊？你咁叫个师傅。系有装修，喂点啊？个水里面伤噶嘛，一系咁啊，成栋门拆咗佢先咯。 喂，你睇下边只都好啲，有啲打横拨得开咧，你都揾支棍都 搞掂到。佢嗰只直头，我知揾咩啊？八达通卡啊，一拨佢啲系冇啊，即系直头摔。 打橫咁樣摔住嗰啲嘛。 係啊，就喂嗰時仲要用嗰啲係屋企用嗰啲啊，金色嗰啲啊。 哇！ 金色嗰啲摔啊， 嗰啲仲衰，嗰啲摔完一 拍落去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咪誒就係好安全咯？裡面嗰個 你唔扣入，你唔擒入去都唔得。 裡面嗰個係好安全咯。 嗯， 跟住冇啦，跟住後期我冇做啦。 嗯， 冇做之前，哇！即係聽阿神婆講話。又听神婆讲啦，又听刘阿康家讲啦，因为有时收工会嗲两句噶嘛，因为我哋翻工唔可以正门噶，你喺嗰座大厦， 另外 嗰系，总之成由嗰座大厦嗰度入去行一层后楼梯上去嘛，咁啊后来熟咗一时手，诶走啦，靓仔咁样，啲阿叔啊好开心啊，嗌靓仔，跟住讲啦，问我哋嗰日我哋走，喂咩事啊你公司做咩啊？我问翻做咩啊？诶，你唔知咩？知咩啊？ 嗯， 跟住我嚟话知咩啊？吓乜？琴日哇，好多好似人哋嗰啲，佢又讲话冇事啊。 嗯， 即系一排好似即系好大阵仗嘅人。 嗯， 所以问翻我哋做咩？你公司做咩啊？ 咁大棚入嚟， 咁大棚入咗嚟，跟住后来我话吓，咁你有冇冇啊？你老细。因为我哋其中一个老细系好劲嘅，你系咩？ 即系总之系猛人啦。 系啦，总之佢话我咁佢做乜？冇，我全部着晒白衫白裤嘅。 嗯。 跟住吓，系咪好似去嗰啲吓？系啊，好似大酒店嗰啲咁样咯。 嗯。 哇，总之系我有几多人啊？起码有二十，起码有二十人。 廿几个白马王子上。 系啊，跟住后来我话咁你话你巡楼噶嘛？你巡楼。哇！咁你见到未？佢初头以为我哋会埋喺埋里面噶，原来佢唔知道我哋系呢啲系收工先会做啊。跟住我话：喂，咁你巡楼睇到咩啊？吓你唔知道啊？我话冇啊。咁我一定要巡楼噶啦。咁啊，二来个人啊，梗系白噶啦。咁啊，啲防烟门咧，门因为一开个防烟门咧，呢度有个火 lift 噶。咁啊，呢个得空地啦。啊，总之。咁啊，經過一樓啫，好近上去萬層樓，咁丟入去，見到嗰二十人圍圈咯， 圍住個圈喺個空地度， 係啊， 即係等 lift 嗰個空間， 係啦，即係總之坐，總之排排坐，即係圍住一個圈，喺中間即係點曬啲蠟燭啊，同埋好似嗰啲咩結界，唔知總之嗰啲繩咧，嗰啲紅繩啊，定唔知點咧，總之。佢真系好似睇戏咁样同我哋讲， 即系布阵喺度。 系啊，跟住我话吓，布咗几耐啊？系哇，都好耐，布天光咁滞。 即系由夜晚搞到天光。 系啊，我哋收两点，你谂下，系啊，五点几，差唔多天光佢哋先走。你可想而知系几？ 哇，即系搞咗成晚咯。 几咁系几咁多啊？你明唔明啊？即系多到你要揾一班咁嘅，真系喂。师傅，你明唔明啊？就咁样，你叫你坐喺度坐几 多？超度佢， 系啊，系多到咁样咯。 哇！ 所以可能翻到嗰度之后，呢啲系我就系最记得就系阿詹明问我：喂，你惊唔惊我家？惊咩啊？即系嗰下，原来系其中，甚至乎嗰两个女仔都系咯。 嗯， 因为嗰度已经做咗一间外籍人士做嘅餐厅，即系大家可能言语上。 嗯，沟通唔到。 系啊，即系同埋可能唔中意闻嗰阵味道，真噶。喂，同埋咧，嗱，你一阵记得提我，我想教大家一样，其实好平。其实而家可能我讲完之后咧，你哋翻去可能会做到系几算系咪叫辟邪咧？可以咁讲， 防啦，冇讲辟啦。 唔系，因为我想我头先我咪同你讲我只脚，而家可唔可以讲啊？ 讲系可以啊。 因为我试过好多年前啊，有一次只脚咁咧就膝头哥个位，就好似有两三粒，好似嗰啲红色嗰啲咧走米咁样啦，咁啊凹啦，咁我正常凹噶啦， 即系疹啦嗰啲， 我唔知系啊，咁我平时好少呢啲人，咁啊凹啦，好正常。咁啊，而家揾只手嚟做比喻先啦，咁啊凹啦，凹，跟住好耐到夜晚瞓觉，吓唔得，凹凹下，点解即系知道自己手即系越凹越落，明明得呢两粒嘅啫嘛，起身睇，总之系。右脚开始先嘅，成只右嘅小腿，总之呢一边，哇，系核突到咧，我只要觉得佢沙麻疹嗰啲咁样咧， 即系风烂， 烂都好，烂系一嚿嚿噶嘛，我识分，风烂系一嚿嚿，佢直头系一粒粒，好似生麻风嗰啲 麻疹一点点， 系啊，点点点，你觉得系好核突， 系 好痕啊，咁啊。睇医生啦，个医生系例牌噶啦，有冇对食物敏感啊？屋企系咪装紧修啊？啊冇钱我喎，边度钱装修？喺啲附近啊，附近有冇装修啊？冇啊，咁系开啲药膏去查啦，咁食啦，咁个时候系都系咁样谂住查啦。咁啊好啦，三日药，好越查就越衰，唔查就止可，即系总之系冇退过。仲跟住衰到系，即系惹埋咗只左脚， 左脚都嚟， 直头嗰两条腿，小腿直头半夜自己坐喺张床度喊，唔系喊见到嘢，而系行到一路拗拗到出血啦， 拗到痛， 系就系出血啦， 佢用痛嚟止痕啊嘛， 系啊，因为。因为喺咁拗，不过就想死啊！真系揾想揾得拖嘅。 你去睇呢啲医生最攞命咧，佢就你忍下啦，唔好 系唔好拗， 先至有乜可能 咧。我同你讲话，你肚痛系唔好屙啦，你 系冇可能。 跟住唔得，即系直头又唔敢同我妈讲，咁我好一直头喊实，哇！辛苦到咧，我仔见到又帮我唔到，喂自己配药又唔得，睇亲医生都系嚟去嗰几句，咁你要逐样试下，系可能真系有一样嘢对你敏感，我心。即系顶你个肺，我而家直头拗到喊做，嗱今日唔好食鸡蛋，唔系会唔会好啲？听日唔好饮奶，我心谂你系咪变态噶？心谂，咁好啦，终于同我妈讲，咁我妈打俾我，即系听我把声，做咩啊你？我唔知，我妈咪又话我只脚唔得，我好痕，吓吓，唔睇医生啊？ 就系拗到见骨， 系啊，跟住后来有冇睇医生？我唔系，我妈咪我中痕法。即系就喊啊！跟住话吓，跟住我妈住香港啊嘛，佢咁过嚟将军澳睇，摸一摸我只脚，跟住问我你去过边度？问我我开冇啊！咁我嗰时翻夜晚噶嘛，咁我夜晚我多数搭巴士，我唔会行行人隧道噶，我会行即系条好似唔系捷径嘅行路面咯，跟住就搭会行上嗰啲草坯度，跟住就咁样过一条马路咁样过去嘅，跟住我妈，我冇咁样咁样放工，经过，跟住咧后来佢话吓，哦，我妈就咁讲，哦，跟住就叫落咗去下边街市，嗰啲衣纸铺，咁啊叫人执咗份衣纸，因为我妈拜神都几咧，都系神婆女嚟噶啦，跟住啦，头先我冇同你讲就点样，翻到屋企，咁咧我妈咁我屋企冇乜咩神位啊，系我以前老爷奶奶嗰阵时候有张相啊，嗰啲喺度， 即系有祖先位啦， 算系啦，因为我都冇点理嘅，因为话离咗婚之后，我妈仲同我讲吓、啊，你其实你有冇装啊？吓冇喎，咁、啊啊、你搵翻乜？你搵翻张红纸，即系封住我以前老爷奶奶张相咯、啊啊，甚至乎即系叫我以前老公，不如 你请翻佢翻 嚟。我唔紧要啦，横掂我侄，即系佢个孙在喺度，咁但系封住，跟住。品完啦，我谂妈品完一轮，跟住就同我讲，佢大女，我做咩？你掠毒口水落去，就叫我掠毒口水落去，咁咪掠即系份补啦，就掠咗落去咯。跟住咧就品啦，品完啦，跟住落嗰时系七月嚟嘅，咁啊有个位系烧街衣噶嘛，俾人 系啲屋苑实有噶啦。 跟住就再落去嗰度咧，就品完咧，跟住化咯。你唔好话，跟住后来。系我妈同我讲，你行即系唔好立乱行嗰啲咩地方，可能嗨到啲花花草草。我妈咁样讲，咁咧就同我讲啦，呢、這个方法咧大家可以试下。我妈咧就叫我喺街市买咗个蒜头。咁蒜头搣开咪一粒粒嘅。跟住咧搣开搣到最干净，好似粒桥头咁样白色嗰度，抌落手袋。你背囊又好，手袋好，跟住啲人话哇唔系好大阵味，系成粒，唔好拍烂佢，千祈唔好拍扁佢， 拍就冇咁大味嘅， 直头系冇味嘅，总之搣干净晒佢，跟住咧就买个船翻嚟搣咯。嗱，如果系如果有牙有毒嗰啲，即系有毒噶嘛，要出牙嗰啲就唔好要啦，即系买个船头几蚊，一开十几粒搣咯，搣晒啲衣，我个手袋抌两粒。唔会有味噶，跟住到而家我都有咁样做，即系每逢啲 七月啊嗰啲咧，总之夜花嗰啲咧，我仔唔信呢啲，我鬼鬼祟祟成日喺背囊度咧抌一两粒落去咧。 唔系，因为你行嗰条路唔应唔系。你行嗰条唔系路嚟噶嘛？ 唔系路，而系可能夜晚，因为我夜晚嘛。 唔系啊，你踩落啲草度嘛。 系啊，所以我而家咧每一次经过，就算唔系嗰个草皮，边个踩得嘅？其实你明唔明啊？因为系有啲防撞等啊，种树噶啫嘛，即系只不过我经过，所以而家咧我去亲边度。经过啲咩都，我都同自己讲唔该，谢谢，唔好意思啊，即系踩过边个？ 但系你估你阿妈帮你拜完之后，啲尘又退啊？ 哇，就快到啊！ 嗯， 真系直头，我真系。 喂，咁佢有冇攞张红色嘅百解出嚟帮你抹下只脚噶？ 冇啊，佢只个咧度口水落去， 就搞掂啦。 系啊，因为我妈自己，总之佢品佢指，咁可能摆我名啦。咁你有我指认，呢度口水落去系得噶。 哇！ 系啊，跟住我妈帮我话：，哇，突然瞓醒，你真系拉都冇啊！只头蟹， 恍如隔世咁。 哇，就系拉都冇啊！真系恐怖到咧，快到 即系完全唔见晒。 即系又唔系嗱，初头两只脚麻疹咁样啦，第日瞓醒起码嗱，第一我唔痕先。 嗯， 你会直头睇到咧，起码 啲红色退晒啦， 退晒啦。 吓， 跟住冲下到夜啲咧，直头哇， 即系好似从嚟未发生过咁。 系啊。好似嗰时细个咧，我拿喉咧试过生蛇咧，我带我拿喉啊，你唔好理啊，你唔信啊，生蛇啊， 嗰条连心 系啊 落去啊嘛， 直头瞓喺阿婆度咧，喺度看下好舒服喎、 啊， 跟住一只一怼佢个烟头怼落去咯，呢边三粒，呢边三粒，哇！跟住话唔好湿水三日，跟住细细个去旅行个 Miss 仲同我讲啊，你嚟做咩啊你？你好似和尚咁呢边三粒，嗰时小学，哎，而家咁大拉都冇啊！ 佢嗰啲咩？佢嗱， 捉蛇头咯， 佢又喺笃个蛇头嘛。 系啊，原来兴下兴下会睇到个蛇头咯。 嗯， 所以 讲真，你话嗰啲咩啊？整到花花草草系会嘅，整到啲七树，但如果七树你唔会咁样散。 唔系，可能唔系，我又唔系嗰阵时翻夜晚猫猫地，咁我又唔会立乱真系屙尿，我冇可能真系屙尿。 咪咯， 即系只不过可能踩到。即系冇礼貌咯， 你招惹到佢自己唔知嘅。 我好在系只脚咯，即系，所以跟住，喂，呢个方法你唔系，大家可以试下，尤其是咧，我喺网度有个翻译买清洁、清洁工嗰、那个嗰位朋友咧，其实个个都得，其实唔怕噶，你摆耐咗嗰粒蒜头咧，最多佢唔会烂，佢只会咧，你会拆翻出嚟，好似一粒花生咁样咧， 搵个袋入住得 唔使嘅，成粒抌落去就得噶啦。 其实蒜头好易搞嘅啫，你切咗个尾佢就甩到噶啦，嗰阵衣切咗尾嗰少少， 最好唔好切啦，你切咪会好大阵味咯。我一叫你搣开就 搣得白色最薄嗰阵， 系搣晒，总之就好似一粒桥头咁样噶，你明唔明？就抌落去咯，你唔好切头切尾人哋嘅圆。你不如拍碎佢啦， 你知我煮餸， 咪咯。 不过你最惨佢就痕咯， 哇！就痕到我系拗到出血啦。 系啊， 我而家教紧啲网友，其实你哋系可以，喂，有时翻夜晚嗰啲咧，有时清洁，我唔记得咗嗰个叫咩名，即系冒撞到。其实嗱，可能冇科学根据，但系另外一样嘢你可以谂下，喂，我当防虫咯。因为蒜头系好多啲。蛇即系虫啊，系好怕闻呢种味噶嘛。 你咪光，你咪光， 系啊，都系 抌粒蒜头落去都唔生骨头嘅， 系咯，系咪先？ 系啊， 系呢啲系。 不过你有时啲人就成日讲话，唉，你唔好拗啊，顶你嘛，百痕以拗为先噶嘛，你痕就梗系拗， 系咪？系呢次哇，真系心嗰度真系。是喊，系痕到喊啊！ 呢啲你冇经历过咧，你系唔会明白，即系佢嗰个嗰种喂，由生到满晒暗疮咁一大堆，突然间冇晒。 系啊，即系唔系？其实细个只手试过噶啦，但系嗰时边会嗰时生蛇啫，即系 生蛇好大镬噶，好痛噶，因为蛇啊专生喺啲神经线位嗰度噶。 阿婆辣落嚟哇，就好痛啊，真系。 喂，你辣得痛一下咋？ 三粒啊，每边 生蛇一对对噶嘛？ 我唔知啊，总之每边三粒，即系三条，好似三条蛇咁样。 生蛇系个原因咧、就是， 我净系知哇，我几岁啫？ 你细个有出过水痘噶嘛？ 系啊，我大好大嘅。 因为佢出有啲医生就话你细个出水痘出唔晒啊， 啲茶啲余毒仲留翻咗啲喺度咧，就随住个年龄，你个身体 所以而家 发出嚟咯。 所以唔系蛇，我细个都生，即系手度，即系又系哇，唔知揩到咩咧。总之成只手就布满咁样。总之我婆 唔系噶，蛇系一对一两点两点两。 我唔知啊，细个 佢叫大状疱疹啊嘛，好似 我哋 好条带。 我哋知咁样，我婆带嗰时唔知一。二三年班啫嘛， 唔知点解搵条灯芯啪咁就搞掂。 总之点着支灯芯，伏喺个大髀度，喺你条颈度咧，咁样轻下轻下，跟住你好舒服，跟住佢就好似睇到一追，直头怼色啊！ 系啊，直情追落个头度整色 咯。我唔知 道 系咪头啊，总之我哋知好痛啦。佢话跟住想走啊，呢边三粒，嗰边三粒，跟住吓唔好湿水衫啦，喂只手 就治咗好翻晒。 系直头，哇！诶嗰时细个，唉，通山跑大澳，即系其实有时好开心就系、是。大澳大咯，真系啦，即系样都会 开心嘅时间咧，又差唔多我就讲过，一阵翻嚟讲。